锵锵三人行，冯小刚导演，哎，拍了《1942》这样一部电影，让我们呢由衷的愿意替你宣传，哎， 多谢， 致敬， 是，真是，这是应该致敬的一个一部电影。 我觉得真是我看过的，我觉得中国的就是大片里边一个真的好片子， 哎呦， 拿出去是拍的。你说民族性也行，人性也行，真的是有深度的，然后又好看， 哎，真是、 又好看又有深度，我觉得是放得下的这么一个片子。 这扎老师说这个不容易， 不容易， 很少说两句好话， 这么苛刻的一个。 哎，咱们也还是可以先看一个点片段。 好，预备，开始。 制作的复杂程度啊，包括付出的体力，都非常的非常大。 告诉拴住，安全是第一的啊！好，再拍一条。 哎，咱们还可以看看两张照片，我给你补充一些历史画面。这就是这个1942年河南灾民的这个逃荒啊，你再看下一张，你看这就是树皮啊，在吃树皮，当时的，我不知道这个照片呢是不是电影里谈到的那位时代周刊的这个记者白修德啊拍下的， 他拍了很多， 所以这个编剧刘震云呢就有一个感慨在他的文章里边，就说呀，说1942年的时候，河南这个大旱，这个灾民呢饿死300万人，说没有人知道。蒋介石也不知道，当然他说蒋介石是真不知道呢还是假不知道啊，他说最后今天说起来我们都脸红，是一个西方的记者把他发出去，让全世界注意，让蒋介石注意，采取赈灾行动。 对， 这个就是我觉得蒋介石他是装不知道，因为他知道了就要赈灾，但是他拿不出能力来赈灾， 他不能叫粮 差是明白， 所以他，你看他最后决定赈灾的时候，他说暂缓发动山西战役，他就是把军粮拿出来。其实他不光没办法赈灾，他还要从那个山西河南这个灾区抽调军粮呢。 对呀、 因为他就是国力非常的匮乏啊，然后这个记者呢。报上来的时候呢，他只能用什么来搪塞呢？他就说，灾情是有的，但是没有那么严重，因为各级政府都是想借这个灾向中央，这个要东西， 对 啊，就是，但是最后被这个，所以他特别反感白修德，他这个被这个《时代周刊》这个记者，的几张照片把他。就是、逼到了一个死角，没有退路， 亲眼看见野狗吃死人肉啊， 这个实际上真实的是人吃人的照片摆在他桌子上 啊，给蒋介石看了、 对， 但我们电影里是狗吃人了、 对， 这个白修德后来宋美龄访美的时候去美国的时候，他两次去美国嘛，第一次很 风光， 他第二次去美国的时候，他就跟美国总统说，他说我觉得这个白修德很坏，他是一个亲共的人 啊、 你们应该把他从这个时代周刊给开除但是美国总统说， 他以为是大公报呢 他说这个美国总统说，我作为美国总统确实没有权利，就是要求时代周刊把他给解雇了但是后来麦卡锡主义盛行的时候，他受到的迫害很严重，就一直他也写过言， 他 最后得普利策奖是连续写了几年总统的大选，他就是觉得认为他是一个左派，或者说他是一个亲共的， 实际上 他不是，他只是 对， 他只是一种 普利策奖， 就是你们疯狂的很多这种那个哪儿出事儿往哪儿去的那个， 对，他这其实那个比他更左翼， 但是他的这个文章， 斯诺也拍过，也拍过中国的饥荒，可能更早的。然后是不是这个跟他后来去了延安，看到一种新风气，然后之后那个反差有关系呢？那我们不知道。但是我想问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确实是不是因为中国 这个历史上的饥荒太多了，太频繁了。因为你就看民国的时候，你看你这个是河南的饥民，最后往那个陕西那边就过潼关往那边，可是陕西就在十几年前也有一场大饥荒，好像也死了几百万人 啊。 然后他这个就往南逃，你别第二年，你这四二年、四三年，广东就又有一场大饥荒，好像也是死了几百万人。然后你要这么看上去，再往历史上更远的，不要说民国啊，就据说有一个说法，就是恨不得就是每年中国三分之一的地方都有，不是旱灾就是涝灾， 这个 都死人。 邓拓有一个《中国救荒史》这么一本书啊，他有统计，就一定这小灾都不算了，一定规模以上的这个灾荒，三千年历史啊，大概有五千多次。和一年呢接近两次。 原来这云的剧本里最后大概有五页纸还是六页纸，这满页的纸写的是自东周以来河南发生的饥荒。每年每一年每一年一直数到1942年，你都看到最后是人相食， 人相食， 一子而食， 对， 都是啊，全是吃人吃人吃人吃人。 因为河南是农业大省， 所以你说这个刘震云这点啊，我就发现啊，这个刘震云呢、啊、我在他的一些文本里面啊，发现他一个有点他有一种性情，这种性情我该怎么形容啊，你看他会说中国这个河南这些个灾民呢、啊、那个时候就发展到自己母亲煮了自己的孩子、甚至你就说这个白修德和另一个外国记者、问说你们吃人，灾民们跟他争辩的是，我不是活着的时候吃的，我是他死了我才吃的，就争这个。后来你看刘震云他就有一种感慨，他说这些个灾民宁愿自相残吃啊，对吧，都到那种情况，国民党也不救灾，你怎么也不揭竿而起呢？他那意思，他对这个民族的这种是不是奴性有一种悲哀，有一种愤怒呢？ 他有一点他愿意，震云愿意从根儿上去想一件事儿，就是说这个，比如说这个灾民认为这个国民党政府非常的腐败，非常的置民众于水火而不顾，但是表面上看国民党政府确实做得很差，但是刘震云愿意讨论这个政府是从哪儿产生的，它是从这个民族里产生的。 是这个民族选择了这样的政府 但 是这里边也有一个，是我们讨论这个国民性的时候经常说中国的这个奴性的问题，是不是就是特别能忍的一个，但是中国的历史上的这种民就是起义，农民起义的这种暴烈性其实比欧洲的又要更厉害，就真的到揭竿而起的时候，而且有记录的呀，你要汉末和或者是就是黄巢起义，那时候也是有灾害。 这个他这电影 揭竿而起了好多后来的朝代末， 他这电影里也提到嘛，李自成、张献忠，明末的这个时候， 他其实就是到了一个极点了。 我觉得 最后就 是他就是说这个我们自己这个民族是一个是饱受灾难， 对。 但是他跟俄罗斯这民族啊，你看俄罗斯民族也受了很多的灾难，但是呢这两个民族你从文艺作品上你可以看出来啊，你比如说柴可夫斯基啊，他那么多伟大的艺术家，他出来他在这种灾难里头啊，他就有一种文艺作品有一种那种救赎的感觉特别强，那样的一种宏大的一个主题。我们这个民族呢受了这么多灾难呢，你看他出来的那个作品，你比如说《步步高》《喜相逢》啊，他这个温山软水啊，就是当然这个观众可能会觉得你们几个坐在这儿哈，你们不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吗？我就说我们是 是， 就是我觉得这个电影《1942》，其实就是我从小我一直被灌输一个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勤劳、智慧、勇敢、善良，坚韧不拔， 对， 这些优点都有，但是没有人告诉我们我们民族的弱点是什么。其实认识到自己的那个民族的这个弱点是不是消极的，我认为是一个 极限， 对，就是说你其实还是要认清自己一点， 然后你就不会有那么多困惑，哎，怎么会出现这种事儿呢？哈， 嗯嗯 嗯，那 咱们这经常你打开微博，你一看，哇家伙，每天发生的不可思议的事儿啊，那种恶毒的、失去底线的那事儿， 嗯， 为什么你不能困惑？啊，他这个，他这么一脉下来，他就会产生这样的。 所以你老说，你就是研究这个电影，你弄清我们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会是这样？ 嗯， 你觉得你的结论是什么呢？ 你比如说，咱比如说抗日这件事儿啊，我很少提起这事儿，我也觉得这个就是抗日这个情绪谁都理解。 对， 你遭了欺负了， 嗯， 但是表达愤怒的时候有点脏，这愤怒，比如说把日本女的都强奸了， 没错， 就是你让全世界本来，比如说我欺负你， 嗯， 你的愤怒呢？会得到别人的一种同情， 嗯， 但是你要说这种，你用这种方式表达你的愤怒的时候， 嗯， 同情你的人会觉得，哎，你这有点猥琐哈， 对， 有点，就是，但是说句不好听的，这是民族性的一部分， 就是你说的这也是以暴易暴的这种倾向， 嗯， 是吧？ 嗯， 就是说。这个我刚才说的这些农民起义也实际上是一种循环，就是说你把我欺负到我已经彻底活不下去了，我要起来怎么样呢？就是杀光，然后我再重新再开始，我又打 他 又做皇帝了，又一轮循环，到最后走向一个圆圈。 因为如果我们是为了精神层面的哈这个需求，我们互相争起来了， 对， 我觉得可能是还是有分寸的哈，如果我们俩是为了争一口水， 一口吃的， 一口吃的，我要不吃我死，你要不吃，那因为这个咱俩要干起来，我觉得那是你死我活。 对， 没错。 所以那你刚才提到的，比如说和俄国的这个区别，你说到救赎，那就是是不是因为中国你觉得还是这个宗教传统比较弱？我们虽然有一个外来的佛教， 我觉得就是说，你看着咱有这么多人，初一咱得烧头香去啊，这必须得去。 是， 好像初二去佛就不高兴。 没错，下午去都不灵。 你有感觉到他不是真正特别有信仰，他是跟佛在做生意。 嗯， 就是我给你捐一门槛儿，你帮我生一好儿子， 行贿。 我给你再做金身，你帮我升官发财。 嗯。 他就是说，他把这个宗教对人内心的那种影响啊，变成了一个患得患失的这样的一个 买保险 买卖， 哎，买卖， 嗯。 所以，因此我有时候我就挑战这些信徒，我就觉得，就倘若这佛真是像你们说的这个，说咱初一没去，咱晚去两天，佛就不高兴了， 嗯， 或者说求他帮忙给照一下，完了你要没给送点东西，这佛就怪罪你了。这佛你还信他干什么呀？是吧？就是如果他确实存在，我想他的那个内心肯定是非常博大的，绝对不会跟你斤斤计较这些。 对， 你看佛有一个手势，你看那佛像不是经常有这么一手势， 对， 一眼睛哈。 嗯。这是什么意思？ 这叫废话少说。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说起中华民族这种灾荒啊，我想起啊，两个作家说的都很有意思。一个是这德诺贝尔奖这个莫言，你看莫言呢，啊，他就说他写作的这个动力啊，就是饥饿，是小的时候在山东高密那个地方，他写的一个情节就是吃煤。 嗯，对。 哎呦，说一帮小孩子就在吃亮晶晶的煤，说还能吃出甜味儿来，那就是饿极了。 对。 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王蒙，王蒙就讲呢，他说啊，我这现在身体各方面都挺好，就一样管不住嘴， 对， 看见点好吃的，哎呀，那个就忍不住。 你看过王蒙那个写，就是他那活动变人形， 嗯， 其实是自传性很强的，这后来好多情节在他的自传里边又写到，就是对吃，他小时候吃过浆糊。你看嘛，就是说饿到极点了，因为他是属于 我们小的时候会拿那个，你们可能都有这体会， 嗯， 拿那淀粉啊， 嗯， 当那藕粉喝， 对， 因为它也能喝一点糖， 有有有有有，对， 就是那个， 哎呦， 吃淀粉， 因为它黏糊，就像中国人吃那个观音土，实际饿极了吃观音土，因为观音土是有点粘性的，它到里边一膨胀，你就不觉得饿了。 所以我得说，这个。 有些人认为可能这个一九四二是不是很消极啊？一九四二很积极，忆苦思甜的一部电影。 我觉得 就现在我们终于 年轻的观众， 没错， 确实应该看。 领导们也应该听听这个话。就是，所以我的意思是，王蒙总结啊，他就说啊，中国人他认为有这个饥饿的 DNA， 对， 就我们这个基因里啊有这个 DNA， 所以你看啊。中国人聊天这一套话呀，说这个他们说每个语言里都有这个敬语啊，有恶语啊，我们都跟你说敬语就是吃了吗，我们说吃了吗，或者说就是说骂你就是说你吃饱了撑的， 嗯， 哎，这也是一种觅食的，甚至他们说是什么舌尖上的中国呀，说你看中华民族食性非常杂，几乎自然界能吃的东西， 嗯， 这感谢我们的先民呢，在逃荒的这个路上他们几乎尝试过了任何一种东西，而且记载，所以成了中华美食。 我原来一直奇怪，就是这次拍电影我才知道，我说这个树皮怎么吃，后来我发现呢，他实际上是拿那个铡刀把那个树皮树皮啊，拿那个刀啊给把树皮扒下来之后啊，先煮了，煮完了之后软了给剁，剁成小碎块，再剁得更碎，拿那个碾盘上碾碾，就碾成了粉， 嗯， 把这个粉去熬那个糊糊吃，他是这、这么吃， 他早熟了，对，各种各样的，而且我觉得中国人，我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基因有关系啊，就是这，我觉得中国人的舌头的敏感真的是世界上这真是一流的。 嗯，这个一九四二年，这个郑云写的这东西啊，他由饥饿产生了巨大的荒谬。 嗯 嗯， 是。 他有很大的一种，什么叫黑色幽默？我觉得这就是， 哎， 这个。你比如说这个中国有好多话，它都是你听上去特别积极，实际上是它特别的消极。 比如说， 早死早脱生，你是不是充满着希望的一句话？这是一句有希望的话， 乐观的话 啊。实际上是特别绝望，因为他对这一世、这一辈子，完全不抱任何希望了。 对， 但是有下一辈子吗？ 没错， 没有，这就像，这是典型的，我觉得是刘震云的一个思维。比如刘震云说，孔子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哈，他说这个我们一直理解是孔子觉得远方来了一朋友，特别高兴，那个其实不是，他说这句话是他内心特别的悲凉，是孔子借这句话谴责身边的朋友。就没有一个人是能够说知心话的，借远道来的一朋友骂你们的， 没错。 而且刘震云， 哎呦，我发现刘震云这个思路、特别邪。他有一次在我们这儿聊，还说的我觉得无比有道理，可我一时想不清楚是为什么，你知道吗？他说《西游记》啊，你想想，所有阻拦孙悟空那些个妖精。那可都是从如来佛身边来的， 就是 挺阴的， 对 吧？什么意思？ 就是说，不论多漂亮的姑娘，切开来也是一肚子下水。我觉得他就是这种眼光的看，可能就是经历过一个特别，怎么说呀？人性的也好，还是民族性的黑暗的东西之后， 一个小说叫《我不是潘金莲》， 没错， 你看了吗？ 是的，那到我们这儿来聊 啊，你也看了，说的好， 说潘金莲是民族英雄，不是，咱不说这，他反问题是刘震云这个，我觉得做的事儿有功德，就是一九四二年这段历史啊，包括这个电影啊。我们真是我都不知道这段历史，后来我看了当时这个白求德他们这个采访啊，你知道，所以中国的这个就是人祸呀，中国要不说你有时候觉得这些老百姓，中国这老百姓这帮农民跟这个记者讲就是什么呢，哎，只要别征军粮，只要别收税了，我们自己靠着榆树皮，靠着花生壳啊，我们能活着，我们能活下去，主要是你还就是照样交军粮，照样收税啊。 对， 所以那个李培基去求这个蒋鼎文， 对 啊，蒋鼎文说这个饿死一个灾民，地方还是中国的，当兵的都饿死了，我们就会亡国。 这个话， 这里边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要探讨。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觉得他这个电影里，要不说就有些啊，哎。 就节控制的非常好啊，我觉得你的各种考量啊，哎，真是控制的非常 含蓄。连色彩我都觉得他，你看他就是有点纪录片那种发灰的调子， 嗯， 但是又不全是，又不是那么刻意，有些红的点，比如人穿了红棉袄，但是又不是那种特别大亮红绸，像张艺谋的有的那电影里边那种色彩，就是给你的感官刺激已经到了一种毫无节制，有冲击力，但是实际上。 而且这个选题方面呢，我觉得这个冯导演为什么我老觉得他跟他特别亲切，我觉得他的一大半是导演艺术家哈，但是我觉得他有一小半啊好像跟我们是同行，像是我们电视台的选题组的，你知道吗？就是他是中国导演里头，哎，因为其他的导演呢为了拍片子的安全呢，离这种现实话题啊就躲得很远，对吧？他呀照我感觉啊，对于这个各种现实分寸的这种拿捏把握呀， 啊， 到了这个锵锵三人行的程度，而且呢准确性超过锵锵三人行，因为我们整天出错，他这片子都顺利通过。 对， 你比如说有些东西我就觉得他探讨的问题很值得琢磨，比如说你刚才说这个台词儿啊，就是说哎，这个国家的概念和民和这个人快饿死了，老百姓快饿死这个概念，其实这一直是中国历史上探讨的一个问题。比方说那个时候就有人说这个食可法，说食可法，对吧？你啊自己要气节，你要成为一个什么一个主义者，然后全城老百姓陪着送死。 对， 哎，这种到底说在伦理上哪个是哪个非，真是个很复杂的一个选择。 嗯， 你。 我觉得人是最重要的啊， 人最重要。 对，这个你那个，你要想把那个国的概念给落实，你首先得有家的概念，家的概念落实就是我们家庭的具体的成员。 嗯 啊，我觉得所以应该还是就是我反对用任何东西来绑架别人。 嗯 啊， 嗯，这说得好， 说得好， 没有。 但是我们经常实际上是自己绑架自己， 没错没错，真是。 然后，而且也很符合中国的文化传统，那国都是从人开始嘛，从一个个人到家，家以后再上去再国。 对， 有的时候你这个本末倒置了以后，人的脑子里。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很高的一个大的观念， 对对， 就成了我了。 完了，反而谁也对这概念不重。 对。